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。有一天，城里老鼠收到了一份请柬，原来是他在乡下的亲戚乡下老鼠邀请他去做客。城里老鼠看了很高兴，他穿戴得整整齐齐，来到了乡下老鼠的家。乡下老鼠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了，一见他来，就赶紧迎了上去。城里老鼠皱着眉头看了看乡下老鼠的家，那是一座又脏又破又矮小的茅屋。他对乡下老鼠说， 你的房子太差劲了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能住进去。 乡下老鼠也没说什么，把城里老鼠让到了家里，接着把准备好的菜都端了上来，说， 没什么好菜，您请随便用吧。 城里老鼠看了看饭菜，有豌豆、玉米、花生，还有几块土豆。他吃了一口玉米，连忙吐了出来，说， 这东西真是太难吃了，你每天都吃这些东西吗？ 乡下老鼠诚恳地说， 不是，因为你今天来，这些菜是特地为你准备的。 城里老鼠对他说， 唉，你的日子真是太苦了，明天你到我家来做客，我来好好的招待你。 城里老鼠说完，连头也不回，很傲慢地离开了。第二天，乡下老鼠一大早就出发了。他是第一次来城市，看到了许许多多高楼大厦，还有各种各样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他正瞪大眼睛，张着嘴巴，东张西望的时候，背后忽然有辆马车呼地冲了过来。乡下老鼠一回头看到马车，吓了一跳，连忙就地一滚，滚到了路边，才没有被撞到。就这样，乡下老鼠一路上东躲西藏，心惊胆战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城里老鼠的房前。城里老鼠一把拉住他，埋怨道， 哎呀，你怎么才来，我都等急了。 城里老鼠说完，拉着乡下老鼠进了屋子。乡下老鼠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这房子真漂亮，又高大又宽敞，挂满了亮闪闪的吊灯，真是金碧辉煌啊。城里老鼠拉着乡下老鼠爬上了又宽又长的餐桌，上面放满了山珍海味，各种精美的糕点，还有许多水果。城里老鼠对乡下老鼠说， 哎，怎么样，这些菜比你的那些要好多了吧。 乡下老鼠说， 是啊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呢。 那你就别客气，自己享用吧。